醒来，它温柔地爬上玻璃，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，白色窗帘随风飘飘然，看着那些我喜欢的手工cookie，给你一半，给我一半，还剩一半，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，

节气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，写下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班注目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，走过

双手，一起跟上这个节奏，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改变，只是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，别人的时代，不管你的极端或者精彩， 说其实根本没 然后接话过气氛别沉默，我就是喜欢你还要等什么。 Hello，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寂寞，我笑笑说其实根本没遇过，你一直的眉梢别那么羞涩，敢不敢看我。 谁相守，模糊的感觉早难以分辨所有。哭泣的声音嘲笑晃着大节奏，所谓的纯白见证头破血流，讽刺的看完这一场无聊的秀。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摇晃，就让安静的夜，莫名的恐惧四面八方袭来，无声的呐喊却松不开的拳头，希望再一次被阵阵鼻酸点燃，或许再一次站到信仰对岸，什么收回我曾经热血的伤感，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